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又是一个悠闲而有点闲散的午后时间。那么现在呢是12点刚过，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这个982调频98.2，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读书谈心和聊天。这里就是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午夜侦探社的主持人，也是警长立新。这个午夜侦探社呢，我再多说一句，是一个和侦探推理悬疑有关的广播栏目，每个星期天的中午和喜欢侦探文学推理悬疑的朋友聚在这里，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起烧脑，一起读书，一起来破案。那么下面呢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小朋友，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毅和莫乔飞。刘毅呢在我们这儿呢俗称叫小爷，莫乔飞呢我们就叫他小莫吧。欢迎两位。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这位大师啊，对，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这个午夜侦探社呢会系列的系统的给大家介绍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历史上的大师级的人物。其实呢很多这些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大师呢本身也是文学巨匠，也不单纯是撰写的侦探推理文学，但是呢他们能够在侦探推理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并且呢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值得我们说一说。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的呢是19世纪的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艾伦坡先生。初识艾伦坡呢 对我来说呢，是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因为课业负担沉重，所以呢特别的迷恋侦探推理小说，仿佛是从这里面能够汲取力量，或者说带给我智慧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结识了爱伦坡，也就是读了他的作品，是在看了这个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之后开始看这个爱伦坡的。所以说呢，好像仿佛是在看差不多同一个人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像。那当然后来呢证实了这一点，爱伦坡的侦探推理小说虽然不多，在他那个时代呢其实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说他专门写的是侦探惊险类的文学，但是呢他的几部短篇小说流传后世，影响巨大。包括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还有这个有一位科幻小说的开山鼻祖式的人物儒勒·凡尔纳，这个大家也很熟。那包括这个日本的侦探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以至于美国的悬疑电影大师希区柯克，还有美国当代的这个恐怖悬疑文学著名的作家，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斯蒂芬金，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爱伦坡的影响。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都很熟悉福尔摩斯，那个戴着小帽子、穿着大斗篷、叼着一个长长的这个烟斗的人，出入在伦敦的这个夜色和迷雾当中，揭开一个一个谜案的谜底。但实际上呢，据后人考证，福尔摩斯的原型其实是出自于爱伦坡笔下的杜宾。这个人的这个艺名呢有不同的翻译，我看的那个版本，这个侦探就是最早的在小说当中出现的职业侦探，这个人叫杜宾。但现在呢，翻译家把它翻成迪潘，这个没有关系。一会儿呢，我们来和我的两位小朋友，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两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也是我们的这个节目里的警员，一起来回忆这个了解，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爱伦坡的生平。那么今天呢，这个节目呢是准备分两次跟大家谈。第一次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来谈爱伦坡的一生。下个星期天我们要谈的是爱伦坡他的作品，那就说我们自己得去读爱伦坡的书，了解爱伦坡的小说。虽然说他的侦探小说、惊险小说、推理小说并不多，就那么几篇，但是每一篇可以这么说，都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深远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他在当年创作的这几部短短的作品，成为后来源远流长的侦探推理文学的这个各个流派所模仿的不同的这类小说的模式啊。对，就是他是开山鼻祖。尽管当时爱伦坡志不在此，他一生所求，他一生这个心心念念的，其实并不是成为一个畅销小说、通俗小说作家，不是的。他更喜欢的是写诗，更喜欢的是写文学评论，更喜欢的是办文学杂志。尽管这一切使得他一贫如洗，这也是一个悲剧，或者说让人觉得很感慨的地方。以至于作家他写了那么多的严肃文学，当然他的严肃文学也很优秀，但是他的离去，他离开人世这一瞬间，却给后人留下了解不开的诸多的谜团。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要说到这里，说到这个方面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两位小朋友，为什么要让他们跟大家亮个相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每次开始的时候都要请他们说一句话，不能说更多，就请他们说一句，表达一下他们了解 这些侦探推理小说大师作家的一种感受。那么今天是从谁开始呢？我记得上一次呢，小爷什么都没说，原因是因为我们请了专家嘉宾，也就是我们说的侦探到场，所以他有问题要问他们。那今天我们没有请他们，那怎么办呢？小爷你说呢？ 那我就说呗。 好吧，你来一句吧。 我其实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爱伦坡的作品，他是一直在重复着一个主题，就是死亡。然后我比较感兴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主题，然后一直是重复的来书写，他心中是不是有一些这种执念来支撑着他的写作。 该小莫了，小莫请。 我认为就是爱伦坡他作为一个推理侦探小说的一个鼻祖，他到底是怎么样从他的作品中挖掘一些恐怖的元素，如何是构建起来的，然后这个恐怖元素呢对后世的作家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是怎么样做到的？ 好，那我也说一句吧，读了爱伦坡的书啊，有一个感受，因为之前呢看的更多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毛戈街血案，也有人翻译成莫格街凶杀案，或者是黑猫啊、泄密的心呐、等等，这样一些被后世认为比较纯正的侦探小说。但是呢，这一次为了了解他呢，这个特意呢，我们三个人都认真的读了一遍这个爱伦坡，以及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是在当时，就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个点赞最多的其实是这部书，不应该是这部作品《乌鸦》。这其实不是一部小说，这是一首诗。但这首诗写的呢，确实我看了以后觉得，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叫很虐。午夜时分，作家在屋里面突然之间呢来了一只乌鸦，这个看到乌鸦以后呢，作家就很感慨，因为呢他最心爱的人已经离他而去，不是说他们分手了，而是他心爱的姑娘离开了人世。这个我们一会儿也要说到，在爱伦坡的人生当中呢，确实有这么一位可爱的姑娘跟他没有走到头，在之前提前过早的离开了他，他怀念他，然后就把他的对姑娘的思念之情跟乌鸦说，而乌鸦呢听了之后呢只说了一句话，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永远都不能再回来了，逝去的就逝去了。当然我说的比较啰嗦，那诗人就会用很简单而又深沉的文字来表达他当时那种绝望和痛苦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叫《往事只能回味》。好吧，那么咱们就切入正题吧。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收听相对简单，是我们的 FM982， 就是调频 98.2， 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正在为各位直播。除此之外呢，还有收看，就是我们的节目不单可以听，而且可以看，有两个这个渠道和方式，一个是在微信公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了。第二个办法是呢，在一直播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这个今天呢蜻蜓 FM 给我们了一个很显著的位置啊，行话叫推广位。那么各位要是有时间呢，上蜻蜓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呈现的今天的这个节目。说到这个爱伦坡呢，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呢也这个为了大家这个收看的方便，也给大家找了很多的这个一些图片啊，就是爱伦坡的，比如说他的这个画像啊，因为那个年代呢，爱伦坡生活在应该是19世纪中叶吧，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照片的，更没有手机，没有那么好的像素，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爱伦坡的那个不是很清晰的这个图像。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另外一些视频的这个部分要给大家呈现。那一会儿呢，我们会结合爱伦坡的他的人生经历的描述，那么不断的给大家播放，以便各位更多的去深入的了解这样一位文学大师，侦探推理小说的开山鼻祖。那么今天呢，我们来 这个跟大家来这个一起来交流的方式呢，我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没有请到侦探，没有老师在做。其实有一位老师，是一位翻译爱伦坡小说的专家，但是他远在四川，而且呢正好他没有空闲，没有时间，工作很忙。所以呢好，那么就我们三位啊，我们三个人，我和这个刘毅还有莫乔飞，我们三个人一起来给大家讲爱伦坡的人生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把这个爱伦坡呢分成三个人生段落。第一个人生段落呢是少年时代，少年时代呢我们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这个刘毅小爷，由他来叙述，开始吧。 哦，好。那我们就是从他的这个相当于是童年时代就是开始说起。爱伦坡呢，他是在19世纪初1809年出生的，然后呢他是在英国的这个波士顿，他是相当于老家就是波士顿人。然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演员，他的父亲叫戴维坡，他的母亲是伊丽莎，叫名字叫伊丽莎白。然后他呢并不是家里的独生子，他是家里的这个相当于是家教中间那个家三的那个，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妹妹。但是呢这个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在这个1810年的时候，也就是他才这个一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就离家出走了。因为那个时候相当于是有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因素，包括爱尔兰的一些独立战争啊之类的，他爸爸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政治的因素然后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就剩下他妈妈和这个三个孩子在家里。然而呢这个好景又不长，这个他妈妈是在爱伦坡两岁的时候就得这个肺结核去世了，然后这个这三个孩子就成了这个没有父母，父母双亡的孤儿。然后呢这三个孩子呢就被三个不同的家庭就分别领养了。爱伦坡呢是被这个一对烟草商人夫妇给领养了，这个爱伦夫妇。然后他们虽然说没有通过这个法律程序领养爱伦坡，但是还是把自己的姓氏这个爱伦加到了这个爱伦坡的名字里。因为爱伦坡的名字是爱德加，就 Edgar， 然后他的家里的姓是坡嘛，但是他养父母的姓是爱伦，所以他就是 Edgar 爱伦坡这样的。对。然后呢他到这个烟草商人的这个寄宿的这个家庭里之后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跟这个养父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摩擦呢比较剧烈，矛盾比较激烈。然后呢这个埃德加就随着他的这个养父母来回迁徙，因为他们家是做商人的嘛，可能在这个地方有商业活动，在那个地方也有商业活动，所以他们从这个美国到英国然后辗转怎样。然后爱德加也是因此不断转学，但是他的成绩呢当时并不是很突出。后来在这个他17岁的时候呢，他的养父把他送到了这个弗吉尼亚大学去上学。然后但是他的这个上学期间呢，成绩就是他这个语言学还有文学方面的成绩还是不错，毕竟是有天赋的人。然后他在这个期间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作品在发表，尤其是这个讽刺诗他写的是非常好，然后因此也因为他这个讽刺诗而小有名气。而且他当时是就是用养父的钱出了一点点自己的诗，小诗集小册子之类的，然后所以也算是一个初露锋芒吧算是。然后但是呢他在弗吉尼亚很快就又弗吉尼亚大学呢就很快又开始酗酒赌博，就染上了这些恶习。他染上这些恶习呢也跟他养父的这个关系比较就是紧张也有关系。然后呢他就从这个弗吉尼亚大学就相当于是辍学了。然后辍学之后呢他又去参军，然后参军的中间呢他的这个养母去世了，然后他的养父就把他从军队里面撤了出来，送他去这个西点军校。但是他并不喜欢西点军校，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文艺青年，他怎么能他是肯定不会喜欢军队里的这种规规矩矩的生活，他肯定是向往一种比较自由的感觉。所以他就是故意在西点军校里面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干，然后就是盼着西点军校什么时候把他开除。但是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在西点军校的时候他的才华也是没有被压住的，就是他在西点军校里面经常写讽刺诗来讽刺他的长官，然后讽刺他 看不上的人，反正就是，然后而且在这个期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讽刺诗来讽刺他的养父，然后就因为这个诗跟他养父断绝了关系，本来就关系就不是很好，然后呢他就从这个西点军校就相当于也是辍学了。嗯，然后他从西点军校辍学了之后呢，也是他又跟家庭断绝了关系，所以他属于一个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流浪的诗人，流浪的这个文学家。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起了他在美国的这个远亲，就是他的姨妈在美国，然后所以他就准备带着他这身无分文的身躯，然后去投靠他的姨妈这个样子。 嗯嗯，这个刚才小爷刘毅呢给大家讲述了作家的童年和少年青年时期，这个我补充一下啊，因为我也是在之前还真没这么系统的了解过。 嗯， 也多亏这个刘毅这个言简意赅但是又重点突出的介绍了一下。其实听完他的介绍呢，我们感觉作家的童年是包括少年时期是很不幸的。 嗯， 父母双亡，然后呢在人家家里面呢跟养父关系也没搞好，所以呢寄人篱下。这个我估计啊，早年的经历决定了爱伦坡的性格。 嗯， 哎，对， 是的， 这个可能跟他日后的一些创作，包括他的侦探小说当中所这个呈现出来的，也包括乌鸦等等这些小说里面，这些作品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灰暗、冷色调的，人们说是哥特文学式的那种阴影，这跟童年的经历是有关的。 嗯， 对，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其实呢，这只是表面。就是在这个爱伦坡这种就是饱受这种世态炎凉的这种这个可能是有点心灰意冷或者是玩世不恭的这个外表下面， 嗯， 其实爱伦坡我觉得他首先有两点。第一点，他其实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他对生活对人类并没有绝望。尽管他的小说里面用今天的话说很暗黑，但是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就是我们知道，包括深受他影响的那个法国大诗人波特莱尔都一样，波特莱尔在描绘花朵的时候，我们说花是很美丽的，可是在波特莱尔的笔下，花是什么？恶之花。对，他的意思是把善和恶这个，就是这种从这个美学概念，从文学角度来说，他不是简单的用这个伦理道德伦常观念去加以界定。就是其实你用伦常观念也可以说得清楚，那么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好人多善人多，我们是人心是向善的，为什么呢？善按照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对立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观点，它有一个对立面，那就是恶嘛。 嗯， 没有恶怎么能有善呢？那像它这个是相对应的。所以在爱伦坡的小说里面，他更多的其实他并不是说要展现那种，就刚才那个小莫说的，恐怖啊，或者是那种氛围让人觉得很压抑啊，不是，他只是用这个来显现出、体现出他由于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人世、对人间、对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感受。 嗯， 对，他用这种方法其实表达的是爱而不是恨。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爱伦坡其实非常的优秀，他能进西点军校，而且他进了西点军校之后他进步得很快。 嗯嗯， 他很快就当上了军士长。这个可能有的朋友这个尤其是军迷知道，在美军里面，在美国军队里面，军士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能当上军士长说明他的各方面的这个军事素质其实是很过硬的， 优秀的。嗯， 对，很有本领。但是呢，他志不在此，他不是想成为一个出色的， 并不想当军人。 对，很棒的一个军人。对，他不是，对，他更多的他想当诗人，他想去写诗，写文学作品，用这种方法。尽管当时可能年纪轻轻，他并不知道文学创作之路是非常非常的坎坷，而且他今后可能这一生如果与文学为伴的话，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美国那种，就是他是这个社会在蒸蒸日上，经济发展很快，人们都在想着怎么样的去更多的挣钱， 赚钱， 对， 对， 过好日子的那个情况下，他是多么的不入流，多么的跟这个世道不合拍。他那个时候，爱伦坡并不知道。 嗯， 那么爱伦坡在就他走出了西点军校以后，他的人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交给小莫来讲吧，好吗？ 好。那么在爱伦坡搬到他的姨妈家之后，他就开始和他的 表妹弗吉尼亚产生了感情，所以就在他表妹不到14岁的时候，他们俩就结了婚。结婚以后呢，弗吉尼亚的妈妈，也就是克莱姆太太，就继续和他们俩住在一起。当时爱伦坡就想说，哎，要不就从亲戚那儿借些钱，然后让克莱姆母女俩经营一个寄宿公寓，那么维持一下生活。他当时还想说，向政府起诉，希望能够拿回他的祖父向国家提供的战争贷款，但是这两项计划后来都落了空，所以说他的手头上的资金是非常短缺的。到了1837年的时候呢，他为了薪酬还有编辑自主权，就和这个南方文学信使的编辑发生了一些冲突，所以就从南方文学信使辞职了。随后呢，他就带着家人迁到了纽约，开始另谋生路，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在纽约找到一个合适的编辑岗位，所以整个家庭就只能靠克莱姆太太经营一个寄宿公寓来维持着。后来他就开始发表一些诗歌和小说，其中就包括他当时自认为写的最好的一篇，叫做《利基亚》。到了1839年的时候，他开始在《绅士》杂志上做一些编辑工作。那么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发表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就是包括他最著名的评论文章之一，叫做《平霍桑旧事一文》，还有著名的《恶舍府的倒塌》威廉·威尔逊。 这个霍桑就是那个红字的作者，对吧？好，继续。 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又因为和《绅士》杂志的这个创办人发生了争吵，被解雇了。所以他这时候就想，为什么？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可以自我自主管理、自主编辑自己杂志的这么一份刊物？他就给这份杂志起名叫了《佩恩杂志》，然后发了一份计划书。但是呢，这份计划因为没有经济资助，就被搁置了。后来他发表了第一篇推理小说《莫格间谋杀案》，这篇小说登在了格雷厄姆杂志1841年的4月号上。但是到了1842年，埃伦坡的夫人弗吉尼亚因为在唱歌时血管破裂差点丧生了，所以在治疗之后呢，他的夫人也一直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健康，这是对埃伦坡打击比较大的一次。这一年他也发表了不少作品，其中就包括红死病的假面具，还有陷坑与钟摆。到了第二年，他跑到了华盛顿特区，在泰勒政府机构希望谋求一个低级的职位，但是因为他当时就醉酒了，失去了这个求职机会，所以他的朋友们就不得不把他送上了返回费城的火车。 好，那个我先打断一下啊，小莫，刚才他谈到了这个爱伦坡的这个感情生活，其实呢，刚才一开始呢，刘毅可能落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在这个弗吉尼亚他跟这个他的表妹结婚之前呢，他有一个女朋友， 对， 也叫未婚妻，两个人差点就终成眷属，但是被他的养父养母给阻止了。 他俩属于私定终生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弗吉尼亚是应该说是爱伦坡一生可以说是唯一的正式结过婚的妻子。 嗯嗯， 虽然小他那么多，但是呢夫妻两个人的感情特别的好。 嗯， 这个但是很不幸，因为爱伦坡生活来源这方面太拮据了，所以说呢两个人就是一直是很颠沛流离，很动荡，身体都不好。所以呢说到这儿呢，这个特别得感谢这个小爷刘毅给我们下载了一段这个就是反映爱伦坡的这个故事，一个电影乌鸦的片段，我们来听一听。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关于这个爱伦坡妻子的一段描述。 My wife was singing at the piano when she first coughed up blood. I prepared myself for the worst, but Virginia seemed to recover. And foolishly, I succumbed to hope.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Your clothes. Just beating the mudslingers to it. Fortitude, Ivan. Fortitude. I'm afraid you might need more than this, Mr. Poe. Why? It's a crime, Mr. Poe. A terrible crime. How about that? What is it? Is that marsupial of an editor dare to change my review again? I told him not to touch it. I told him, Mr. Poe. Where's my review? Where is it? What has he done? He said there was no more room in the layout. No more room? No more room. Pray tell, what fine twat did he deem more worthy? Longfellow! Longfellow! Longfellow! Where is it? Where is what? The trash bin. That is exactly where all of this brain-sucking, soul-warping fish wrap should be put. That's lovely, Eddie. That's a real show of adjectival fireworks from the great Poe himself. Not only do you refuse to print my review of Longfellow, but you run his third-rate poem instead. People like Longfellow. That's because editors like you tell them to. Have you no soul, Henry? Doesn't the artistic enrichment of your... 这是艾伦坡和他的编辑发生这个激烈争吵。小莫，在你了解这个艾伦坡他的这个文学创作生涯当中，好像这样的争吵不止一次，甚至可以说贯穿了他这个创作生涯的始终吗？ 我觉得大部分吧，因为他从很多个刊物当中都是和编辑发生争吵，都是纷纷就离职了。 那请你继续给大家讲吧。 好。那么艾伦坡呢，他在1845年的时候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乌鸦》在《明星晚报》上。然后当时就获得了公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大家就纷纷开始转载，还有效仿他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视频里面看到的，他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剽窃行为的文章，就涉及了当时著名的朗费罗。就导致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朗费罗战争，他们俩就开始一场私人论战。 就是刚才电影片段里面那个胖胖的那个男人他就是朗费罗。 然后这场论战从1月一直持续到了8月，这就使艾伦坡开始声名狼藉了。然后在此之后呢，他的声誉就开始走一个下坡路。然后就是祸不单行吧，他在这一年的秋天，也是1845年的秋天，他的妻子弗吉尼亚就病情开始加重。 弗吉尼亚病情之所以加重呢，一个是本身可能一开始身体就不太好，体弱多病，再有一个呢，这个当时你说到弗吉尼亚病情加重并且这个要离世，那个时间恰恰是冬季，大概是1月底。那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暖气嘛，就是家里面这个取暖可能也是问题，天那么冷，天寒地冻，所以说呢，好像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有一个细节，在我开始看艾伦坡作品的时候，那个翻译家就介绍他的时候提到这个细节，让我看了以后很心酸。就是说呢，这个弗吉尼亚他们家里头没有那个取暖的劈柴啊，因为那个国外他是要烧壁炉的嘛。对，但是他没有劈柴，没钱买。家里面就穷的真是 叮当响， 真是叮当响，一文不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弗吉尼亚，我要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是抱着一只猫还是一只小狗，用那个小动物身上的体温来温暖自己。这个确实让人看了以后非常的这个难受啊。然后这个弗吉尼亚，你刚才是讲到他是1845年1月份， 秋天 离开人世。对，就是后来开始病情加重，然后是离开人世。 对。 那在这后来，就是其实我注意到这个艾伦坡创作的最鼎盛的时期，好像也是这个时间段吧？ 对，大约是1841年之后开始。 那在后来呢？他妻子离世之后呢？ 妻子离世之后，他创作的作品就应该还有，我印象中是还有少数，但是。最主要的作品就基本上是在创作鼎盛时期。 那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他告别了自己心爱的人。然后他又这个创作上，可能文学写作上他又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不断的和人发生争执。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也许有些人觉得不能理解，就是他好像没有团队精神，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文学家，他不是一个公司里的职员， 嗯， 他不懂得什么什么什么危机公关啊，什么对跟大家 团队管理啊， 对对对，跟大家是搞好关系。他是个文学家，我强调这一点，他不是一个公司里的职员，也不是老板，也不是什么 CEO 啊之类的，他没有这个意识，他也没有这个概念。其实说实话，这个历史或者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术业有专攻嘛，也没有要求一个文学家一定要一天到晚的跟大家那个相处的这个其乐融融的，这恐怕是这个人力资源经理才会做的事情。对，当然艾伦坡他这样呢，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说他的早年经历影响他的性格。 嗯， 有这么一句话，当然不全对了，性格决定命运，但是确实在艾伦坡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呢，他这种性格其实不是怪异，有人认为他性格怪异，其实不是，他是嫉恶如仇，用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话叫眼里不揉沙子。 嗯， 所以你看刚才那个段落里面就提到说，改了他的作品，改了他的文字，他暴怒，怒不可遏。他觉得，因为不是说他的东西不能改，但是你这么去改，他认为你肯定是编辑带着私心，他不能接受，他不能忍。那么在这之后呢，小莫这一段是很快要结束了吗？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呢？ 对，他创作鼎盛时期已经走到 已经 过了， 对， 已经过了。那么在这之后呢？这个谁啊？这个艾伦坡呢？他的这个人生呢，就开始迎来了他的暮年。那么这个过程。这个里面呢，就是刚才那个影片当中也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看一眼稿子，喝了一口酒， 嗯， 就是说艾伦坡在他后来人到中年的时候，本来身体就不好，然后呢据说他还特别的依赖 酒精、嗯、 对。那么在这个电影《乌鸦》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 Reagan, did you miss me? I'm naturally delighted to be back in Baltimore. In all honesty, getting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However, it has been said that what brandy cannot cure has no cure. So, what say you to a snifter of an old ailing friend? Sorry, what? Nothing. Did you assume then that you're out of brandy? I've got many bottles, I think. So, it's a question of finances. I don't mean to shock you, Poe, but we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ll, things got rather ugly. Been back in town only a few days to find quite shockingly, I might add. I seem to have exhausted any sort of credit I once had. Fine. If it's money you want. Try not to shoot yourself. That's real. And spot these sailors around too on me.Christ, man, now what? That'll just about cover the last tab. You really gotta be this cool? The Patriot is publishing one of my reviews tomorrow. I'll be flushed as a sultan by dawn. If the paper publishes anything you write, you come back tomorrow, I'll buy you the shot. Tomorrow I might be dead. 在影片这里面呢，这个反映的是这个艾伦坡到酒馆去，去这个喝大酒，对，结果呢被老板拒绝了，因为你没有钱， 还赊账， 然后这个双方发生了争执，不过这一点呢，说实话啊，这个我有些疑虑， 嗯， 因为在这个后来就是艾伦坡去世之后，那么后人在提到艾伦坡的死因的时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就关于这个酒。 嗯， 因为有人就认为呢，他酗酒成性，这个当然后来他这个英年早逝也就不奇怪了。 嗯，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完全相反，说他其实这辈子他不能说滴酒不沾，但是由于其实恰恰是因为健康原因，他不喝酒，他很少喝酒，他喝点酒他就受不了，他就会生病。 嗯， 对，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嗯，嗯， 当然这个就我们就。就只能说也存疑了。 对， 在这个影片里面反映的这个艾伦坡是个酒鬼。 对， 这个可能也就是让人们怎么说呢，有了一种好像是就是习惯性的看法，因为习惯上就认为 像一个作家，如果他那么年轻，然后他创作经历那么丰富，那么有灵感，那灵感从哪儿来呢？李白斗酒诗百篇。对，但是也未必了，对吧？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有那个文学巨匠大师，那一辈子就是滴酒不沾啊，那就是他没有这个名声啊，所以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就像那个电影里面所描述的，爱伦坡在他的晚年，其实他的晚年恰恰是人可以说人生的盛年， 对， 是他40岁， 对， 他病故于40岁， 嗯， 亡故于40岁，还不能是、不能说病故，他是不是病死的，咱们不知道啊，就是亡故于40岁。说那一年呢，爱伦坡呢身体呢其实恰恰不像那个坊间或者是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说他身体不好，每况愈下，不是，他遇到了两个很好的这个好心人，两位太太啊，不，所谓太太不是他太太， 嗯， 啊，就是两位这个 妇女， 妇女就是大婶子，家政服务员吧，好吧，就是他们的好朋友，然后就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他。其中一位呢，在弗吉尼亚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呢，一直陪伴着他， 嗯， 应该是家里面的老仆人一样的了， 嗯， 由于这两位的精心的护理，所以爱伦坡后来他的身体好了，他身体已经在开始在恢复了。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又开始出现在这个文学创作领域啊，并且参加一些文坛的活动啊。 嗯， 这期间呢，我觉得有一个证据证明他确实是身体在这个康复。为什么呢？就是他又开始恋爱了。他先后大概谈过两次恋爱， 有劲儿恋爱， 对对对，对，我因为这个两次恋爱，其中一次呢，就是不，这两次恋爱都没有成功，但是有一次呢接近成功了，他爱上了一个女诗人叫惠特曼，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位美国大诗人是名字是差不多的啊，对，不完全一样，不是一家人啊，不是一回事儿。对，惠特曼，他爱上惠特曼以后呢，但是惠特曼的家人不太赞成这个惠特曼跟艾伦坡的这个婚事，后来这个事情就没有成，好事没有成，没有终成眷属。在那以后呢，艾伦坡呢感情上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他和他的初恋，刚才说到的那位艾米拉， 私定终身的那位， 对，最初私定终身，后来多年之后两个人又相遇，然后又擦出火花，又要走到一起，并且已经订了婚，要结婚了。就是在这个时候，艾伦坡出了一个很小的但是很有意思的状况，后世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离开了他的未婚妻。他说他要去一趟外地，当时说呢可能是去纽约，不是有两个大婶儿照顾他吗？他要接其中的一个，把他接过来，有点那意思，就是咱们好好在一起，这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但是他没有去纽约，几天之后，他大概失踪了6天之后，被发现在巴尔的摩一个选举站的外面，而且浑身脏的不行，衣衫褴褛，而且衣服也不是他本人的， 穿了别人。 对，然后神志不清，是不是喝酒了不知道，但是这个反正胡言乱语。在这个后来的几天里面呢，他始终是处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脑部受到这个严重的伤害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就始终是神志错乱，这个说了一些大家都不懂的话。最后一句话是上帝拯救我这个软弱的人吧，好像是 悲悯的灵魂。 对对，我这个悲悯的灵魂。对，然后在那之后的几天之后呢，然后这个艾伦坡就离开了人世。他去世之后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谜团，就是人们都在议论说，哎，这个怎么死的？ 对， 就是在艾伦坡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关心的是他的作品，或者他的一些个，包括他和一些文人之间的发生的这种局语啊、矛盾啊、比战啊，文人之间特别喜欢论战啊，对，但是他去世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留给世人的一个谜团就是，艾伦坡是怎么死的？因为他的死确实挺奇怪的，他确实不能叫寿终正寝，而且也不能说他是病死的，因为在那之前没有明确的关于艾伦坡生病，比如说那个年代可能有些病，像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青霉素发明之前，肺炎、 肺结核 是不治之症，包括有些其他的，今天来说可能已经人类已经觉得完全可以治愈的病，那个时候可能他治不了，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艾伦坡有这些不治之症，没有，唯一的那个说法就是他酗酒。那除此之外他没别的毛病， 就是他可能身体很弱很虚弱，会经常生病感个冒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的离世跟这些没关系。 嗯， 首先他是被人发现说当时倒在这个一个巴尔的摩一个选举站的外面，而且他自己根本就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六天他失踪的这六天时间内他到底去了哪儿，都跟什么人接触了都不知道。所以后世呢就会有，就是大作家在离开人世的时候给后世，因为他创作了侦探推理小说，给我们开辟了这么一个全新的，就过去在他之前没有的文学领域。在那之后，这个柯南道尔向他学习。当然实际上据我所知，在这之前爱伦坡其实曾经向狄更斯，英国的大作家，曾经向他请教过，两个人有交集。对，那么我也合理的推论，那是不是狄更斯的作品会影响到爱伦坡？因为狄更斯的有些作品里面带有侦探小说的痕迹，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啊，什么德鲁德一案呐、啊，包括那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卫科布菲尔啊，等等，对，远大前程什么之类的。那么但是在他这个爱伦坡离开之后呢，很多的这个作家，特别像英国作家开始纷纷的效仿。除了柯南道尔，其实柯南道尔是后面的，柯南道尔之前有一位叫威尔基克林斯，他创作了一部也是可以说是开山鼻祖式的里程碑式的侦探小说，叫月亮宝石。据说月亮宝石里面的有一个探长叫克夫探长，这个克夫探长也直接取材于这个爱伦坡笔下的那个侦探，叫什么迪潘或者叫杜宾啊，不管叫什么吧，取材于他。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杜宾或者迪潘也开辟了侦探小说历史上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探案的模式。这个模式只在小说里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行的。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发生了凶杀案、发生了谋杀案、发生了盗窃案，不管发生什么案件，你打电话打110报了警，警察叔叔一定会在第一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勘察现场、 调查、取证、勘查。但是在侦探小说里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玩的。只有在侦探小说里才会这么玩，现实当中是不能玩的。 对， 对就是侦探不到现场，他不去现场，他在家里面坐在安乐椅上，打开当天的晨报、午报或者晚报，然后去了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那个新闻纸刚刚开始嘛。 对， 你们是学新闻的，当然你们就知道了。所以那个就是新闻事业开始发达，开始发展，而且这个蓬勃发展。所以就是记者们会不断的在早晨、中午和晚上的报纸上，针对一起广受公众关注的案件进行全新的追踪式的报道。 对， 所以呢，侦探就不到现场去了。他就看这些报道，看这些报道里面就提到的各种各样案发现场的细节，哎，对，然后他就会跟朋友开始议论，最后他进行推理推断，最后他推断出了真正的凶手是谁。这个方式、这个模式在侦探小说历史上叫做安乐椅侦探模式。 哦， 这个就是我认为是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啊，爱伦坡有着100%的版权。是他发明的，就是杜宾或者迪潘，因为这杜宾或者迪潘他没有到过现场，他也不想去现场，对，哪怕就是甚至于柯南道尔都会让福尔摩斯到现场去，是找什么什么什么发现什么羽毛啊， 对， 发现一个什么笔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那个阿婆婆笔下的那个 Polo， 他也到现场去啊， 对， 但是只有在。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在爱伦坡的小说里面，侦探不去现场。再后来有了一个完全模仿他的，就是英国有一位作家，女作家，她写了一个小说。这个作家的作品不多，只有薄薄的一本，而且全部都是短篇小说，叫《角落里的老人》。就是这有一位老人家，每天就到这个咖啡馆，他不要咖啡也不要酒，坐在那儿要一杯牛奶。然后过一会儿呢，就来个记者或者来一个什么相关的人，就坐在那就跟他谈，说你看，我碰到一件什么什么事情，或者给你张报纸，你知道吗？这有一个什么什么案子，你帮我说一说吧。然后老人家就看着这个，然后就从头到尾给他分析了一遍，这就是所谓安乐椅侦探的另外一个变种一个版本。对，其实还是那样的，我不到现场， 咖啡厅侦探， 我就这么牛，我就能把案子破了。对，但是爱伦坡尽管他写了这么多啊，并不多，但是影响深远，伟大的侦探推理作品。但是他的离去，一个是让人们惋惜，觉得哎呀，真是作家这个走得太早，而且走得太凄凉了。 对， 可是呢，也给后世留了个谜，就是他怎么就死在这儿了？ 这六天时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所以后世呢有不同的若干个吧，我看到有六个，至少有六个艾伦坡之死的版本。首先当然是说他是这个酗酒， 对 啊，还有人说他是这个脑瘤，就是他 脑癌脑 的 瘤瘤。 对，然后还有一个说他呢是感染了狂犬病。 嗯，对 啊，但是感染狂犬病不会猝死，感染狂犬病是一个甚至于是比较长的一个发病 阶段性的那种。 对对对，它会越来越严重。 对， 可是没有啊。当然如果有人说他不懂，那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不懂文学。他说啊，艾伦坡老跟编辑吵架，这不是狂犬病。不能这么说好吗？ 好像在暗示什么。 很伤人的，你知道吗？对。那么在那之后还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就是说呢他是被谋杀的。 嗯， 谋杀呢这个说法是两个方面。一个说法呢是他被他的小舅子，就是艾米拉的弟弟还是哥哥啊，反正家里的兄弟吧，给杀掉了。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艾伦坡进入他们的家庭。 对 对，这个呢我觉得也他可能有这个观点的人，他有些个只言片语的证据，但是这个你涉及到具体人了，你还是拿出具体的证据，否则的话这个不太好，对吧？ 对。 还有一个说法，因为他是死在啊，不，他被发现的时候是在一个选举站的门口。 对， 有人就推论说，会不会他遭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不道德的选举行为，就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的纸牌屋啊，就这个破坏啊，纸牌屋嘛，就是舞弊嘛。 嗯， 说那个投票选举的时候他有舞弊，他就在街上抓一些这个酒鬼啊、流浪汉，把他们那个换上不同的衣服，然后让他们去投票，然后这 反复投， 反复投，还会打他们什么之类的，还会虐待他们， 对， 等等等等，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种种的说法都有。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悬疑的还不是这些，最悬疑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关于艾伦坡离世之后有一段故事，就是说是因为他在死了以后呢，他开始因为家里边很穷，他也没什么亲人，所以没有墓碑。 嗯， 多年之后他的一个亲戚给他做了一个墓碑，结果还让一个车给撞坏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再到后来呢，说呢大概人们开始就是有了一个艾伦坡基金会，开始有人给他做墓碑了， 做墓碑， 有墓地了。然后是在一个因为这个外国人他那个，因为他有宗教原因嘛，所以他的墓地都在教堂的里面。对，然后说从那个时候起，大概60年间吧，一直延续到据说是2010年啊，说这个这么多年间一直有一个神秘人，每到艾伦坡生日那天，他就会披着一个斗篷，然后把脸蒙起来，然后在凌晨时分来到墓地，来到艾伦坡的墓前，然后呢拿出一瓶白兰地酒，他喝一口，然后把这酒搁在那儿，还有给他献上了三朵花。 对对对 啊，三朵花。所以这个说法很悬疑，很有意思，就是说这可能吗？说那个，而且艾伦坡这一辈子没有喝过，他很少提到白兰地酒，他喜欢喝的是雪莉酒啊。对，当然说那个这三朵花有道理，为什么呢？一朵是艾伦坡的，一朵是他夫人 妻子 哎，这个弗吉尼亚的，还有一朵给弗吉尼亚的妈妈，也就是他的姨妈的，等等。这个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猜测。 猜测，完全是猜测。那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把这个艾伦坡的一生呢简单的给大家讲完了，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没有讲的故事。没关系，我们下周日回来呢还要继续给大家介绍艾伦坡。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今天的参与节目的小爷和小莫，刘毅和莫乔飞这两位同学，还有我们的外面的这个导播老师，还有给我们提供帮助的包括新兴出版社、午夜文库这样的一些朋友们。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述悬疑大师艾伦坡他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是为各位播出的是《魔力 X 档案》，请您继续收听。现在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部关于艾伦坡的歌剧里面的一部插曲，叫做《苍鹰之翼》。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